欢迎收听由喜马拉雅出品的古风探案小说剧《龙图案卷集》，作者尔雅，由掷地有声制作。第421集，时机。公孙溜达进赵普的大帐，似乎有些不好意思。 事情谈完了， 正好谈完了，也没什么大事，都是一些琐碎的事情。 赵普笑眯眯迎公孙进来，公孙将全谱放到桌上。 我看完了。 看得还挺快的呀。 赵普抓耳挠腮的，公孙觉得他局促的样子倒是挺有意思，就挽了挽袖子一拍赵普。 交吧，甭客气。 赵普不知道是不是自己心理作用，感觉公孙好像是在说吃吧甭客气。赵普更尴尬了，从哪儿下嘴呢？ 那什么，练功是不是要扎马步什么的？ 赵普见公孙扎着马步那样子，最终笑了摇摇头。这书上哪儿吃得起这苦啊，从头练起也没必要。另外嘛，他手无缚鸡之力的，就性子还彪悍，容易吃亏，还真得教他点防身的本事，又要好学，关键是不能让他太累。 干嘛？ 公孙以为赵普笑话自己姿势难看，抱着胳膊瞄他。 还扎马步打木人桩呢，从基础学起不累死你？你当你是四五岁啊？一把年纪了，老骨头老腰。 谁老骨头老腰啊？ 你学功夫是用来应急的，目的就是最快最短的时间内消灭敌人，所以首先你要懂得分辨哪些人你可以出手，哪些人你不可以。 这还分可不可以？ 当然，你要学的主要是偷袭，武功一般的偷袭可得手，武功太高的偷袭容易被反击，反而会伤到自己，不合算。 哦，那要怎么看？ 看眼睛。 能看出什么来？ 公孙扬起脸凑过去盯着赵普的眼睛看，赵普就见公孙都快凑到眼前脸贴脸了，也无奈。 这书呆真是呆呀，缺心眼到了极点。 看神采。 公孙眨了眨眼，伸手掐了赵普的胳膊一把。 看身材？ 神采精气神。 跟你开玩笑呢，那么认真干嘛？ 大爷倒是不想认真了，不过我怕你一会儿朝我撒毒粉。 嗯，神采，然后呢？怎么的算是神采？ 人的内功深厚的话，双眼是可以看出来的，会有金光。 金光？ 这次公孙倒是没开玩笑，不过听差了， 是精气神的那种金光。你应该是郎中啊，比普通人更明白。 哦，好像是明白了。 你没有内力，偷袭最好的暗器是毒粉，还有袖剑。 赵普说着，从书案后的抽屉里拿出了一副袖剑套来，拉过公孙的手，给他装上。 哪来的？ 当然是给你做的了，难道是捡的呀？ 赵普边说边将袖剑套套在公孙的手腕上，扎绳子的时候直皱眉。 我都改小这么多了，怎么还这么宽松？瞧你这胳膊细的，还不多吃点。 公孙抿着嘴瞄着赵普，倒是难得的被赵普数落了没有回嘴。给公孙戴上之后，赵普问他 重不重。 嗯，好像 反正有些大，拿下来我再给你改一改。 不用麻烦了。 用着不顺手打到自己怎么办？ 找骂呀你。 赵普又看了看他袖子。 你毒粉藏哪儿？ 啊，这边。 公孙晃了晃脑袋，又拍了拍腰间。 袖剑多是铜的或者是铁的，都重，不如塞上毒粉，你就直接按机关射毒粉出来，既轻巧又方便，还不容易伤到自己。 这样也可以。 嗯，我军营里正好有工匠，一会儿让他做。 赵普觉得这机关不错， 公孙就见赵普边说边低着头摆弄那袖剑的样子，下意识地搔了搔头。赵普竟然没开玩笑也没耍流氓，很认真地教他功夫。公孙又瞄了一眼赵普，低着头，高挺的鼻梁，窄窄的面颊，因为是混血，轮廓很深很那什么。公孙又忍不住摸了摸下巴，很英俊。他正发呆，赵普突然抬起头， 我教你几招防身的法子。 公孙见他突然抬头，下意识的也扬脸。 啊？啊，好。 你知道什么时候是偷袭的最好时机吗？ 赵普见他样子局促，失笑。公孙摇了摇头。 对方放松警惕的时候，专心点发什么呆啊？ 公孙眼莫名，他脑袋一片空白，满脑子都是刚才赵普低头的样子。公孙甩头，集中精力。 放松警惕？ 对，大多数人都知道你不会功夫，所以对方只要制住你，就会放松警惕。 说着，赵普站起来，到了公孙身后。 我现在抓住你，你想办法挣脱我。 赵普说着，抓住公孙双手，轻轻背到身后，用一只手抓住他交叉在一起的两个手腕子。公孙回头看他。 好了。 公孙用力扭了两下，挣脱不开。不过赵普也没用多大劲儿，眼前就看到公孙一头黑发乱晃，那脖子又细又白。 你要是拼力气折腾到明早，你也别想跑，动动脑子。 公孙想了想，突然往后踩了一脚。他这一脚踩的也不重，就踩在赵普脚上，回头看他。 这样对吗？ 对了，你这一脚一定要踩得稳准狠，记住，要踩脚背，别踩脚趾头。 踩脚背？哦，人的脚背骨头又细又长，狠狠的一脚容易踩裂或者踩断，会比踩脚趾杀伤力更大也更疼。 没错，踩住之后脚别松开，踩着对方的脚用力捻，然后狠狠的一转身。 赵普让他踩在自己脚上，公孙踩着他脚背，当然是小心翼翼的一转身，面对着赵普。 这时候呢， 拿你的脑门撞对方的鼻梁骨。 哦， 放心，无论怎么样，脑门绝对比鼻梁骨硬，而且撞到之后铁定是鼻子比脑门要疼。 有道理。 对方被你这么一袭击啊，第一反应肯定是捂着鼻子退开一步。这个时候如果你身上没有毒粉也没有兵刃怎么办？ 公孙想了想，突然伸出两根手指对着赵普一比划， 出其不意插眼睛。 孺子可教。 赵普笑了，手轻轻捏了捏公孙的下巴。公孙笑眯眯的，还挺得意，被赵普夸奖心情很好的样子，完全没注意自己这会儿正站在赵普脚面上，赵普怕他摔着还搂着他的腰。就这样，两人一直练到深夜，公孙练得肚子都饿了，拽着赵普去伙房，亲手煮了两碗牛肉面来吃，牛肉多的一碗给赵普，边吃还边给赵普煎鸡蛋。路过的人无不夸赞，哎呀，感情真好啊。赵普边呼噜呼噜吃面，边瞧着公孙。 这碗面算是亏了还是赚了？不过也不错，今天摸了手了，搂了腰了，够了。要循序渐进，不能操之过急，更何况一会儿还能搂着睡呢。 赵普想的一开心，就被汤呛到了，直咳嗽。公孙放下碗，给他拍胸口。 你怎么吃饭跟小狮子一样，专心点儿，行不行啊？ 这时，成功逗得林业火暴跳如雷的邹良心满意足走回来，准备弄点吃的。到了门口，见里头的情况，邹良笑了笑就退了出来。果然名将就是名将，时机这种事情赵普天生就懂得把握，火候刚刚好。当夜赵普看着抱着自己的胳膊当小四子的公孙，边睡边练拳，哭笑不得。 这书生的睡相怎么这么差呀？ 不过 公孙就算睡熟了也会本能地拽被子将他的胳膊盖好，还时不时摸摸赵普厚实的肩头，像是摸着小四子的脑袋，睡得一脸满足。赵普这一夜也睡得很好，胳膊超级暖和。次日清晨，有士兵来禀报，说是白玉堂和北海大皇子来了，是奉着轩辕节之命来查冰河冻尸的事情。赵普和公孙对视了一眼。小四子一大早就和萧良过来了，见公孙和赵普都在忙公事，小四子插不上嘴，问昨晚功夫学得怎么样，正好奇。一听回禀，小四子就问： 爹爹，白白回来了吗？那猫猫呢？ 公孙愣了愣，随后赶紧抓过小四子和萧良，认真嘱咐： 你们两个一会儿看到白玉堂可以认，但是看到展昭要装作不认识，知道吗？ 为什么？ 展昭这回做的是密探的工作，你们认了他就穿帮了。 哦。 掷地有声，专注精品声音制作。